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地儿要有免费 WiFi 了。这是尼泊尔哈，他们将会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设立免费的 WiFi 服务区，也就是说呢，以后你到这个海拔5364米的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当中，就可以在全球海拔最高的地儿，拥有免费的 WiFi 服务，可以随时随地刷微信。那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哈叫杰哈，他就说，改善后的免费 WiFi 服务将促进珠穆朗玛峰旅游业的发展，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冲着这个 WiFi 去珠穆朗玛峰。说完这句话我想抽自个儿。当然了，其实在这个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建一个免费的 WiFi 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像尼泊尔的这个电信管理局哈，他们就说了，说这个地儿这么严寒、这么冷的一个地方，我们要采用那种能够承受得住珠穆朗玛峰峰顶严寒和冷风的那种特制的光纤电缆，才能给大家提供这种免费的 WiFi。所以你知道，这免费的 WiFi 后面的硬件设施真的是顶级的。不过我在想啊，有可能未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去爬珠穆朗玛峰，然后赶紧把 WiFi 打开是吧，然后哇有免费的 WiFi 耶，然后发现我去苹果手机的电池扛不住冷，死机了。所以换一个手机。 我以为要时常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唱完了我会一个人住，我愿意试着了解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至少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那处，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黑狗之吻， 让我征服。 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淋雨。 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五，农历正月2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度。廊坊晴，11度到-3度。首都北京晴，12度到-2度。近邻天津晴，10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当你撕下来胶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残留的粘胶是很讨厌的？有一个小窍门，取一些白醋浸透在残留的地方，稍等片刻，然后残留的粘胶就会听话的被你轻轻的擦掉了。其实呢，醋还有很多的用处。再来说一个，眼镜脏了，往眼镜上喷点水，取一块软布蘸一点醋，就能够除去所有的灰尘了。再有这样的问题，就用醋来解决一下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再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呢，刚刚说到 WiFi 哈，那移动，中国移动方面，包括移动支付哈，也出了一个最新的数据。这个市场数据显示，去年也就2016年整年，咱们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美国的50倍呀，是美国的50倍。哇，这也是奠定了咱们中国移动市场、中国互联网公司在这个移动支付这个市场上老大的地位啊。同时呢，这个数据上是说，这个2016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市场价值增加了2倍多，达到38万亿元。哇，这么多钱数都数不过来呢。当然我们这个移动支付会这么多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我们有网购，对吧，网贷、在线货币市场、基金等一些互联网的金融服务，去年一年是爆发式的增长，还包括什么网上订餐啊、网上超市啊、网上服务店啊等等等等的，都是得网上服务、网上这个支付的。当然我相信这些运营商也是赚翻了呀。我刚刚还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提醒我，我这个月的流量已经超出了本月的流量套餐了。 我看了我一下，我那个超出200多兆的流量。啊，我好想去爬珠穆朗玛峰蹭 WiFi 哦。不过听说自己被中国超越之后，美国的运营商说，啊，我们改推这种不限流量的手机上网套餐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我们要学，要不要学一学 Playboy 花花公子回头是岸呢？ 不昨天，当我在你房间，我发现 心，因为我 最新的坊间传言说俄罗斯将会引渡斯诺登返回到美国去。斯诺登现在在俄罗斯已经避难有4年了啊。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呢，是俄罗斯正在考虑将这个前国家安全局的雇员斯诺登交还给美国，作为献给美国总统新总统特朗普的礼物。但是这个消息对斯诺登可不是一个好消息。虽然斯诺登之前也一直在说我想回到我的故乡美国去呀，但是他但凡落到美国的土地上就会被逮进去，你知道吗？对于斯诺登来说，如果他回到美国肯定会面临指控啊。如果这个指控比如说指控他威胁国家安全是吧，这个指控成立的话，他将会面临至少30年的监禁。这还是轻的，你知道吗？关键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新总统特朗普还不待见斯诺登，因为特朗普曾经称斯诺登是叛徒、间谍，而且在2013年做客某个访谈节目的时候，曾经暗示斯诺登应该被处死。所以，如果在这个新总统已经登基了啊，统治之下，这个斯诺登如果被俄罗斯遣返回到美国的话，那司法部给他的只会是最最最严厉的惩罚。所以应了刚刚有位听众的话哈，真是用法律搞人的。当然这个斯诺登在美国的律师却说，他们团队目前还不知道任何将斯诺登遣返回美国的计划哈。而这件事情呢，也不禁让我想起就是当初4年之前斯诺登做的那件事哈，他就是把美国的叫国安局把他们窃听民众电话，美国民众电话的这件事情公布于众了，然后让很多美国的民众，包括全球的民众了解到我们每个人的隐私是有多么重要啊。所以直到今日，斯诺登依然坚持说，我从来不是叛国者，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我从来不是投敌者，我只是信息提供者，我所做的是向世界公开他们的真相。所以想到这儿呢，我今天上班路上哈，就赶紧发了一条微信。我的微信是这么发的，文字的部分是这样，就是走在上班的这条路上，我突然意识到隐私太重要了。然后下面是我的定位，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千万不要随便发自己的照片。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站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看海。敲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总是想。 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

感情会在这里停。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市委工作报告提出，今后5年，我们要努力实现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成功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和县域基本竞争力50强基础上，对标先进，调高标尺，确保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在全国年年有提升，力争5年内挺进30强。通过大力实施农村电气化工程、市民待遇工程、幸福指数提升工程，建设特色小镇，打造全域美丽乡村，全面补齐短板，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迈进，确保到2018年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后5年，我们要坚持后发跨越高端发展的工作路径，就是要贯彻落实省委廊坊市委对三河发展的新要求，认清发展优势，明确自身定位，在薄弱环节上用力发展高端产业，培育高端技术，引进高端人才，提供高端服务，实现总量做大，结构调优，发展增速区域领跑。今后5年，我们要突出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就是要充分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的机遇，在规划管控、交通建设、公共服务、改革政策等方面同北京深度对接，吸引更多创新资源和先进要素汇聚三河，精心做好非首都功能辐射外溢集中承载地建设，打造承接京津优质资源转移的新高地，将三河建设成为人居环境良好、服务设施完善、社会和谐文明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是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后发跨越高端发展是实现目标的方法路径，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是我市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定位，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要紧紧抓住当前面临的绝佳机遇，坚定信心，强化共识，把握好长远发展与阶段攻坚的关系，用阶段性工作的成效促进长远目标的实现。今后5年，我们要在综合经济实力、改革创新动力、协同发展层次、生态环境质量、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程度6个方面实现明显提升。日前，香格里拉社区居委会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共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检查范围包括小区内安全隐患部位、消防设施设备的完好状况、小区底山露台整洁情况等。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将情况予以反馈，并提出整改措施和要求。此外，对于小区部分居民使用液化气罐，居委会也时刻督导，定期检查维修，以防隐患的发生。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小区居民发放家庭防火知识小常识，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

经变成你的伴侣，我只是你一段过去。虽然还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煽情。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余。 之美，修气质佳韵。住夜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仓二楼，住夜市31590000。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 到这路边，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红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二群当中第一位互动的听众是潘腾凤，他留言说，我学的是会计专业，我的术语就是记账记账还是记账。那个这位听众啊，如果你在记和账之间加上一个假字，我相信你是专业的。 心里载着我自己搬，回忆再度我自己藏，就怕你双眼带泪逼着我看，脚步在前我移得开，心情在对我看得淡，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在这苦的心也住，爱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心的酸，真是太久我不解开，能懂了情就难对自己交代，甜蜜给你不用归还，结果太酸我看着办，爱情谁能平淡淡一人一半，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在这苦的心

爱的遥远， 爱的遥远， 找不到你的眼泪。哦，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的遥远，哦，就算拥有世界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我的谎言也许会实现。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因为1033，我们都爱听啊。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说话有些倔，还等你慌张又

一个不会说话的女人，脸上却露着满面的笑，眼中沾满心酸无助的泪水，真正的痛苦把独自感受。 三河市